锵锵三人行，哎，咱们仨这个很久没有碰一块了啊。 是， 这个刚才从这个中国电影一直讲到中国电视啊。 对，然后所有最好谈，我们谈的最有兴趣的话题都该到现在不要再说了。 反正结论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没活路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对我们很多是 不一定不一定，柳暗花明又一村。 哦，徐老师啊，现在是这个乐观派。我现在啊，先给你看看一个照片，你看看啊，这个这是前一阶段，你知道这个了吧？台湾女导游，台湾女导游这个视频流出来，跟这个陆客旅游团在车上毁这个康师傅，说我们台湾都叫灭顶行动嘛， 是 顶新集团用的那个脏油啊什么的， 是是， 说你们大陆这帮人。那个这个康师傅在你们大陆用的那个油啊，比我们那个台湾好像还脏56倍，对吧？ 这怎么算的？56倍。 对，说你们大陆媒体 56个民族56朵花、 哎，他可能这么理解的。 这个有层次啊。 说你们大陆媒体报没报啊？什么什么的，好一下现在就出来，出来之后，这个事儿已经过了几天了。我要说的是，事情的最新进展可能有两个你们没想到。哎，我说今天这个事情啊，真是竟有这个峰回路转的。第一，大陆的这个康师傅已经提告，就是像提告这个，不是他提告的是最早在微博上发这段视频的。至于这个女导游呢，他可能还告不到这个女导游。 为什么呢？ 哎，你所以这个今天网络社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个导游，我在一个这么一个旅行车的场合，我给你讲讲这个事情。 不能算公众领域， 对， 这算是。 但是被人不是，但是被人拍下来了。 对， 被人拍下来了，这个谁最大？ 他如果说，比如说私下吃饭这么聊，我们吃饭这么聊，除非你像遇到毕福剑那种的，要不然的话呢，这就都叫私下场合。但他在工作的时候对着整团导游团那么讲话，这些是个 就好像老师在课堂上说话一样。 是是是。 但是康师傅呢，就是可能看这个女导游形象还不错，就没有告他。 哦，是。 对女导游伸出的是杨柳枝，就说。欢迎你来大陆看一看，我 觉得是 要欢迎台湾同胞来了解一下。但是另一方面，他提告的说是谁呢？就是头一个在微博上发这个视频的那哥们儿。然后那哥们儿也挺委屈，所以说你看，这实际上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那哥们儿说，说我没有任何评论，我就是在微信上看到这段视频，我转发分享，说我有什么错呢？ 哎，听上去是哎。 对，我也觉得他没错，而且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能力去求证这些事情。 那对、啊、 你不能要求他说他要求证完之后他才能发。当然，你如果是新闻工作者，当然你可以告。比如说，如果这是个发在报纸上的东西、电视上的东西，但这是一个普通网民，他看到一个东西，他也没评论发，这能告吗？我也很好奇。 哎，你像他说的事儿啊，就是说明，我觉得今天互联网时代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公私不分了， 是，对， 你看什么是公媒体，什么是私媒体，很难说。比如说以我认为，或者说不光以我认为，我相信以法院认为，微博就是公共媒体， 是， 哪怕是你一个无名小卒，你一个人，你是对公共发布的呀。 微信呢？不一样性质， 微信不一样， 微信的那个朋友圈， 对，那个是私人， 有没有一定的公共性质？ 但是照理说，朋友圈只是我的朋友才能看到， 对啊， 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就看不到，所以这个等于在我家，是在我家客厅开 party， 所以 我讲一个笑话。 所以在今天这个， 对不对？微博是等于我把一张图贴在我家院子门口，路过的人都能看到，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所以这个法律到现在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就是你看，我看一个律师，上海一个律师讲，要照他讲呢，也有道理，就说呀，实际上。就假如说康师傅这个事儿是不实之词的话，那么这个链条上某种程度上讲每一个节点都有责任，但是至于这个责任的大小，相对应的要担负的这个法律惩罚的大小，这个就需要到时候控辩双方啊具体说。比方说你哪怕微博上，你就是说我转发一个，但是这个呢要依据于你这个微博有多大的影响力，哎，它造成了哪些影响，你有没有估计到这个 后果，以及你有没有对这个东西进行核实。嗯，所以这个责任呢、啊、变得这个非常的微小，微这个微妙。你该怎么说你的责任？ 上次优衣库的事情，我就注意到他有个法院，后来有一个这样一个解说，就是说，这是淫秽物品传播。那什么叫淫秽物品传播呢？它不是说你贴上去，假如说贴上去了两三个人、四五个人看就没了，它没有法律责任。他说的法律责任是他要有一定的传播量，嗯，好像是500什么东西，当然上次那个是爆炸性的传播量，但是那的意思我看他那条东西我就不懂了，那意思是这个人如果把优衣库差不多东西放上去，没几个人看，人家觉得哎去这个跟苍井空差远了等等等等，那他就没有罪。我这个又不懂了，我在我看来就是你放上去其实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可是它是以传播量来看的。 哎，但是那个其实还有一个前提，就优衣库那个事儿，我觉得有点像当年陈冠希他们那些片子。我因为一开始大家都说这是不是炒作或什么，但是我第一直觉得这会不会是偷窃，就是说很可能他是拿了人家的手机的东西播出来，或者说在人家的微信圈，他可能就是要给朋友看，比如说我给几个朋友看，我自己拍的，比如说我在优衣库搞了这段，文涛你瞧瞧，这我们自己看这没关系。但是问题是，如果散出去，他其实有点像把人家的私人的信息拿出来公布，那就变成是个赃物， 就等于是就照现在的情况看，他们说他们拘捕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把他拿上去的。包括当事人，我有留心这个新闻，好像就是他们拍了，然后就在微朋友圈里传，传了以后，其中有一个人就把他弄进去了。 哎，好像是那个人 犯罪， 责任重一些、哎 那个人有刑事罪，其他的人叫拘留调查，协助调查。 对，你就比如说我要夫妻性生活，我愿意给徐老师看看，那就犯什么罪？ 没看过， 你别 小心啊，我要拿出去的，文刀这个东西。 这也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也真是让我们眼界大开。 说实在话，也不写窦文涛， 这事儿怎么还能朋友分享呢？ 所以你看爽不爽？ 我反正我昨天听他们讲，就是说现在优衣库各地那个优衣库都有一个那个保安站在那个试衣间门口拿这个步话机看着，你知道吗？说是倒是没有这个一男一女进去了，说最近呢有两个男的想一起进试衣间被驱逐出去。 不过我想说回那件刚刚讲康师傅那事儿啊，我想扯开点讲，我觉得康师傅这么去告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就是说 啊，有人有这个评论。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企业，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公关的处理手法。 是不是一种反过来的广告宣传的手法？ 不会的，这只是个坏广告而已。因为你会让人，比如说你现在这么一告一连串，到最后闹出来就是你把这个法律的责任放在这么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上，他就只是把违宪的东西拿出来传，那这样子呢反而会很容易给外界一个形象，觉得你是以大压小，你是一个大企业，你其身不正，你自己出了事儿被人传，你还去这么搞。他应该做的反而是，比如说是不是连这个导游，连整团人免费邀请他们，招待他们来看看我的工厂，从头到尾看一下，然后你们再发一遍微博看看，就让大家看看以正视听，我们从头到尾都那么干净那么安全，他、啊、这才是好的公关做法。他这个公关很坏。 但是这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要客观分析的话，你刚才讲的那个方法可能有效，解决得很好，但是它传播不广。传播广，他们肯定分析过得失，但我不想了解。但是他是的确你讲的，但是人家觉得他很小气，但他一个得，就这个名字会反复的出现，被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自从周永康下去以后，我们对康师傅就不大注意了啊，最近才怎么又康师傅不是已经判了吗？ 而且那个泡面泡那么久才泡。 哎，这个康师傅不是已经判了吗？哦，原来真有个康师傅。你看，我对我来说脑子里就起到这么个提醒作用，这比汪涵有作用啊，对不对？ 不是这个，他两天市值跌了30亿港币啊， 真的，就是因为那个东西 股票。不是这个视频传出去啊，那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巨大损失。所以说我说呀，这个事儿啊，这就是峰回路转。不是说台湾还灭顶运动吗？但然后呢，实际上按照最新的报道啊，台湾媒体的报道，截至2015年7月28号，这是刚刚前几天啊，在台湾的这个彰化法院，你知道这个案子审的情况是什么呢？审的情况是 法院的审理进程让当初认定鼎鑫集团铁定是黑心企业的媒体和观众目瞪口呆。就是当时说鼎鑫集团是从越南大幸福公司购入的这个食用猪油， 是 实际上不是猪油， 是 那个饲料油，这不把人当畜生了吗？对吗？可是现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说的是什么呀？这个食用猪油啊，根本不是什么饲料油，而是完全合格的食用油。据了解，当天公布的检验报告证明，彰化检方使用了不规范的方式进行检验。所以在7月21号的开庭审理中，众多的卷证显示，所谓越南的问题猪油的来源都具备当地的兽医官的检疫证明，证明并非病死猪或回收油，也都有合格经营的登记证书。 哦，那就说当年那个所谓的黑心油，台湾黑心油原来是没事儿。 对，鼎鑫的有可能是个大乌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院外势力操纵。你说康师傅有这么厉害吗？他一下好像这事儿他变窦娥冤了吗？ 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 但是从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法院这个系统在这个社会里有多重要，就是人对法院啊这个信任。比如你当你现在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内情，我们都有相信，觉得法院这个尤其是后来审的法院，人家在不服在上诉以后的法院，我们特别相信他的权威性。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中间真是说不清楚啊，我跟你 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而且呢，就是说现在我觉得跟中国人的一个常识有关，我们现在按照常识来判断问题嘛，我们的常识就是关于所有关于食品的，甭管你有什么证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宁可信其毒。 我觉得这次有300万的这个传播呀，包括对康师傅造成的这些非议啊，其实跟中国人对食品安全的这个背景常识有关。咱们就是说肯定有事儿，甭管说别的，对吗？但是当然不一定有事儿，是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现在觉得这个网络呀，它是个什么平台？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它像是个什么地方啊？我找不出个合适的比喻，它像是集这个所有的这种国家社会机器于一身的这么一种东西，但是你说它又强制又暴力，但是它又好像是不可。 又好像最民主最大众。 对，你比如说我就说这个康师傅，对吧？你看中国人有些思路我发现是不成问题的，是那种毫无疑义的。比方说转基因肯定是害人的，对吧？老百姓肯定这么想，转基因不好，对吧？然后呢这个康师傅或者说方便面肯定是用那个地沟油的，对吧？奶粉肯定是加了三聚氰胺的，释永信肯定是有孩子的，对吧？这就是这个网络的逻辑。因为但是我说它不是法律的逻辑。你看释永信这个事儿，哎，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方丈大人这一些照片，哎，你看他依然还是富态安康啊。你再看下边这个人出来了，他不承认他是释正义，这个人叫释延鲁，但是释延鲁现在出来说要继承释正义的精神，这出来了一个实名，他要举报等等。哎， 他现在自己出来，原来说释正义就是他， 他说他不是，可是呢我要向释正义学习，我还真就举报 他。我印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是少林寺的武装部长，是吧？ 武僧的 总教头嘛。 但是后来离开了， 后来离开了。 对，就是我现在就觉得啊，哎，所有的这些事情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比方说那天他们讲释永信，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对，所有的人都觉得这肯定是一花和尚，跑不了了，无疑了，对吧？可是我说我还是要讲一句话，我要认定这个事情，就是法律里有个叫疑罪从无的原则。我说我就是这样，我假定他现在是清白无辜，因为现在你在证据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确凿的权威机构认定的，你拿出证据来我马上改变观点，我说他是个花和尚。但是到现在没有看到啊，甭管云山雾罩再像，哎，我也是觉得疑罪从无。可是你知道，你要按照疑罪从无这个原则的话，他的刑罚早都已经进行了。比方说，假如啊，咱退一万步，假如说这个释永信是清白无辜，可是这一轮举报在网上，对于这个佛教形象的这种泼脏水，对于他本人名誉的这个伤害，这个就已经造成了。对吗？包括你像这个康师傅，假如说他是清白的， 那么他这个市值下跌30亿，也就是30亿了。嗯，他索赔还跟那个微博博主索赔150万，那都是得不偿失的。嗯，我就觉得现在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看这种事情。 我觉得你就接受吧，这个我 认倒霉， 因为我很有这种经验。比如说我在网上不是说过我没有微博，也不用微信，但是也很多人冒我的名开微博嘛。嗯，然后网上也有一些传了很多年关于我们这种种的传闻，就把别人的事儿都栽到我身上，编成一段。 嗯，我知道。 结果现在到后来呢，就是反正也是到处传嘛，人家一说也就这么说，但是你就算了吧，就那个本来也就跟自己没关系的事儿。但网络就是这样，因为我想互联网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发掘真相，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网上这么多的谣言，这么多虚构的东西拼凑，大家要相信，这背后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们的媒体时代变化了，但是我们怎么样接收媒体信息的能力没有跟着进化，这其实是需要教育的。就不是西方很多地方在教一种叫做，有一种观念叫做 media literacy， 就是媒体识读能力。这个字怎么解呢？就是说，就比如说 literacy 这个字原来指的就是你会不会看字。嗯，你不会看字 illiterate， 这叫文盲。你懂得字啊，那你有 literacy， 有教养，有文字教养。那现在这个说法就是说，其实我们读媒体包括互联网也是需要一种素养。这个素养包括什么？你比如说我看一个关于释永信的消息，我怎么能够从这个消息本身去辨认这个消息可不可信，它的来源在哪，我们有没有这个怀疑精神。我们每天接收这么多讯息，当然我不可能所有我接受的讯息我还考究一番，但是是否我能够做到，我每天收的几百条的新闻信息，凡是让我觉得没有很严格的，我自己没办法过我那关的，我就先悬而不论。嗯，但是我觉得现在问题在哪呢，我们现在在互联网年代，是我们没有悬而不论的精神。大部分的信息一来，我们马上第一就做一个反应，就有了判断，就有了立场，于是就好像是真的了。那么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奇怪的是什么，是对康师傅也好，对释永信也好，其实加上过去几年的各种的对明星名人的各种的网络的传言啊，或者说公众的监督啊，或者狗仔队啊，我觉得这背后都还包含一点什么。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今天有很强烈的一种要更平等的意识。嗯，觉得凭什么你们这些人就高高在上，你们这些人人模人样啊，又什么方丈又这又那，你大企业我就得把你拉下来。嗯，就我们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比如说对官员有太多的监督，或者对领导有太多的说法，你一说了也被和谐了，所以我们把这股对平等的诉求，对这个平等的这种渴望全部寄放在明星身上。 而且他一寄放上去呢，就出现了一个游戏规则。其实我讲过好多次了，那个游戏规则是找得出来的，你只要是官跟民这个信息有冲突的话，大家就相信民。你只要是穷人跟富人，就是老百姓跟商人发生冲突的话，大家就支持老百姓，就怀疑你商家。多跟少总是支持多的，去掉少的。理性上我们说绝对的贯彻这三条原则是不合法治的，是错的。但是实际上你去看呢，常常有时候很 对， 对， 就以你刚才讲的释永信的例子。嗯，我最近很仔细的看了两条释永信的消息。哦，就用他的方法，我们也思考一下。第一条是一个河南省宗教局关于释永信表态了，很网络黑体字标出来，我就打进去看了。表态说什么？一句话，释正义呢不是一个人，其他呢正在调查中。你说废话吧，我们早就说过了，我们在节目里多少天就说过释正义吧。可是他那个真啊，他我们怎么知道那个释正义自己说的嘛？他是一批人嘛？ 啊，这就他不， 对不对？然后宗教 一个人，我以为说他不是人。 宗教局这么郑重其事的一个信息，很权威，说了一句废话。第二个消息再一看，《环球时报》，说来说为什么你们要怀疑释永信啊？对不对啊？是为你们没有证据啊？基本上是有点帮他的。那个我就要用文道的说法。那你看一个消息，先看它的来源，来源是《环球时报》标出来， 后来仔细一看呢，是环球时报的一个评论员，不一定是他的报纸的立场。但是那环球时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一篇呢？那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请教各位、 哎、我觉得你们也不要把环球时报妖魔化我现在感觉到 我崇拜他我还妖魔 环球时报他作为一份报纸我能理解他总要登很多东西的他不是每篇 我想他不能每篇报道都说这是代表我们立场 他不是每篇报道 但是现在在网络上你会看到标题党啊、嗯、你只要跟这个报社有一点关系、嗯、什么报不会登你南方都市报不会登你人民日报肯定就这样两点接下来就是说 我就说这个互联网我最近很多事儿让我有这种感触就说而且尤其是中国网它非常有意思我在这个香港特区的网上或者说台湾地区的网上我没有觉得有这样大的这个作用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以至于到了什么呀你记得前一阵那个警察那个洛阳交警在西安一个派出所、 哦 被扣本来是为了抓小偷他报警结果警察扣警察他是看着这个西安这个叫什么北院门派出所的一个警察他觉得他态度比较消极他就估计这手机啊这个不找了然后呢走的时候啊他就自个儿嘟囔了一个冲着墙说我靠结果那警察听见了你报警他不一定听得见你一说这个他听见咣叽抓过来生拉硬拽他再打了一拳给他关到派出所结果呢这个洛阳的这个交警受了这个不合理的待遇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你是警察吗也没有警察都没有通过警察内部的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据他说大概也是通过这个内部渠道但是没有结果于是呢他一想 网络举报 上网一上网西安公安局咵派专人就到洛阳来征求他的意见 我现在明白了 一下子就撤了这个派出所 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今天的网你们形容不出啊我想出个形容词、嗯、包青天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文道怎么说 我自己觉得刚才子东讲那个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我刚刚不是说我们今天中国人其实有民主的渴望有平等的渴望、嗯我们把这个渴望从当年用在超级女生身上慢慢转移到今天那同样的其实我们也很希望有个透明的更公开更公正的媒体的环境或者是监督环境但是只不过你好像对什么都信不过那就你觉得网络好像比较公开透明尽管你知道后面也有很多的管控你比如说连交警他你说的很对警察有一个内部渠道他绝对知道有不只是内部啊合法的渠道 对呀、啊啊、 程序该怎么走他完全知道但是问题现在这个事儿就表示出来连一个警察都不信任这个渠道他自己是执法人员他并不信任执法体系内部的流程处理这种事情的程序他宁愿把这事儿交到网络他为所谓交到网络就是把这事公开了公开了你不能拿我怎么样吧但是如果他在内部依照他所知道他所熟悉的那个制度来做事儿他反而不信任 现在就是 是不是这样 现在好像就是说都成了个你知道吗就是习惯词儿了就是说哎我给你上网动不动就是我给你上网那你说你知道现在有些大学教师讲课说是都跟孙子似的这杆颤这有因为有学生拿着这个手机啊在拍 是 你都弄不清他是拍了要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好像 这个照理说可以禁止的 老师可以禁止 当然可以禁止的连录音都要取得老师的同意的 啊我学生回去复习我 也要问的 但你要经过我同意啊你要跟老师说、啊、老师我可不可以录音那我们另外有个同学生病他今天没能来他这堂课上不了能不能录你的 老师有知识产权的 那我呢可一般来说都同意了那个学生都是正常但是要是就像你刚才说你好端端在上课那个学生拿了这个端来拍肯定禁止他了你拍了干什么你上课不好好上你来拍干什么对不对而且录音而且我看他们一方面是开玩笑一方面是真的有时候讲到一些敏感话题的时候说录音机关掉录音机关掉 哦这个时候同学们纷纷打开 其实我跟你讲现在连吃饭都得这样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北京有一帮朋友吃饭首先第一件事没坐下来吃饭手机全拿出来 没错。 然后呢，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个什么，你知道？拿了一个那种啊，烤炉啊，烤箱烤肉用那个锡箔纸啊，然后拿出来，所有手机放进去。 据说那个能屏蔽。 对对，那个屏蔽， 啪啪啪， 全封起来。 对。 然后扔到旁边一个柜子去，这才开始吃饭，是吧？ 就别都 得这样， 以后就要带两个手机啦，对不对？对，像梁文道、毕福剑这样的人就要带两个。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就连那个什么大师王林呐、啊，他这个雇人办他那个弟子的事儿，他家里人都。